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健康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将继续邀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胸外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刘洪生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肺癌的微创手术治疗。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还是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很多朋友会遇到在北京市参加生育保险，在外省进行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的情况。那么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您介绍一下，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进行医保报销。有人问，以上情况所产生的费用可以报销吗？其实是可以的。北京市参保人员在异地医保定点医院就医的产前检查、生育医疗费用，符合北京市生育保险规定的，纳入本市生育保险的报销范围。个人需要先行全额垫付医疗费用，保存好相关结算单据及证明材料，由用人单位汇总并到单位参保区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申请手工报销。还有人问，申请手工报销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其实需要准备的材料包括北京市生育保险手工报销医疗费用申报结算汇总表、北京市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手工报销申报表、报盘文件、门诊或住院收费票据、门诊费用明细或住院费用汇总明细清单、急诊证明、结婚证复印件，必要时还要提供北京市生育登记服务单、北京市再生育确认服务单其中的一个，必要时还需要提供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死亡或流产证明复印件。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胸外科的副主任刘洪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一次欢迎一下刘教授，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上期我们简单跟大家说了说肺癌哈，大概是什么样的原因，尤其是像小结节如何引起大家的关注。但是如果有一天真的诊断，哎，像是恶性肿瘤哈，这个确实是非常怎么说呢，让人心里边特别难受的一件事情哈。这个基本上从影像学上边，他们如果报怀疑恶性的，或者说您从这个临床的经验上来看，怀疑它恶性的时候，是不是就应该尽早的手术，如果有手术指征的话？ 啊，是这样的。 嗯，啊，就是尽早手术，可能切除之后，我记得上一次您说的特别的好，就是首先一定得是局部的哈，就是不能转移，不能扩散哈。就是局部手术的话，这可能会更好一些。哎，手术现在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微创手术，或者说叫胸腔镜手术，是吧？这个在肺癌的手术当中也算是一个进步吧？ 对对，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嗯， 应该说人类治疗外科治疗肺癌的病史，历史应该已经很长了，应该有超过100多年的历史。 100多年了。 对对，刚开始应该说这个是简单粗暴的，那么就是开胸，直接用止血带把这个肺一扎，然后把这个肺切掉，我们就要全肺切除，把一侧肺得要全切掉才行。那么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啊，到这个70年代左右，那么那么我认为这个啊，切全肺对于患者那个创伤太大了。那么我们要做这个肺叶切除。 嗯， 那么随着我们的技术进一步的进步，一直到这个上个世纪90年代，那么我们开始采用微创外科，然后给患者这个做手术。什么叫微创呢？其实简单理解就是切小口做手术。 切小口。 以前呢，我们做这个手术呢，都是我们叫它大开胸，要是这个切口很长， 大概 得有这个 二三十公分这么长， 二三十厘米那么长， 对，而且要是掀开肋骨，尤其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啊，那么肋，因为我们您知道我们肋骨这个排列是很紧的， 嗯， 如果我们得用切开剂把它切开，才能手伸进去做手术， 哎呦， 对于这种年龄比较大的人啊，往往会把肋骨这个撑断， 撑断，对，骨折了等于算是， 对对，所以说这个患者的创伤比较大， 嗯， 术后呢，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并发症， 嗯， 因为它疼痛，这个。胸科手术开胸手术疼痛还是很厉害的，那么疼痛就会影响患者的活动， 嗯， 包括患者咳痰也会受限啊，所以说这个容易引起这个一些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肺部感染等等， 嗯，感染， 哦，等等。那么最终我们这个微创技术那个逐步推展开开展开来呢，那么经过我们二十多年的一个发展， 嗯， 那么现在应该说已经很成熟了， 嗯， 我们单位90%甚至95%以上我们都是用的这个微创做手术。那么微创手术它最大的好处呢，就是创伤比较小， 嗯， 术后呢患者疼痛比较轻， 嗯， 啊恢复比较快，那术后呢也敢咳痰，那么肺部感染这种并发症的这个发生率呢也是比较低，患者住院时间呢也会大大的一个缩短，我们比较快的这个患者做完手术后2-3天就可以出院了， 两三天就可以出院了，是吧？ 对，这在以前是不太可能的，怎么也得住个7-8天。 嗯，说到这个微创手术，我们可不可以形象？因为我们也看到一些据说的教学，就是我们要在这个肺的这个我们的肋骨下边要打，有人说是打一个眼儿，有人说打3个眼儿啊，来进行这样微创手术，是吧？ 对对对。那么，这个我们就叫它这个三孔啊和一孔。 嗯 啊，那么这个两个方式呢都是可以。啊，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 嗯， 那么三孔手术呢，它这个对于我们这个肺部的操作呢，角度相对来说要更灵活一点。啊，一孔手术呢，那么它因为这个受一个孔所限，会存在一些这个器械的一个打架的问题啊，包括这个角度不太好调整的问题。啊，但是呢，也有一些研究表明，这么一孔手术呢，相对来说它这个疼痛要更轻一点， 嗯 啊，那么现在这两种术式呢，应该说都是大家广泛采用的一个术式。 嗯，这个孔大概有多长？我们看有的是很小的一个孔，是吧？ 对，一般最大的孔呢，大概也就3-4公分左右。 3-4公分左右啊， 对。 哦，然后呢，就是现在的医学，我们觉得特别神奇哈，就是如果像您比较常见的三孔手术，其中有一个孔是要给观察，就是电视来准备的，是吧？可以理解。 对对对，是一个镜头， 镜头 长条的一个镜头，其实就简单讲是，相当于把那个眼放到胸腔里边，这样呢就是一些细节啊，会看得更清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比开胸手术，视野要好很多的。 哦，就是因为它有摄像头，能看得更细一些，是吧？ 对啊，这里先大家强调一点，那么开胸手术不是说就不好， 嗯， 对于一些比较复杂的，甚至一些紧急情况下，开胸手术，那么还是我们很经典的一个术式， 嗯 啊，对于一些难做的手术，那么往往开胸手术，我们一些大的血管或者什么处理的会更从容一些，不是说开胸手术 就不好， 就过时了， 就过时， 也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还听说有些人是做微创，最后是中间转成开胸的，是吧？ 对，那么微创手术啊，也会有一些意外情况，比如说术中的一个意外的出血，有的时候为了救命啊，那只能去赶紧去开胸，然后把这个血管控制住，出血控制住。 所以就是像您强调的，开胸手术不是一个过时的，不是一个落后的技术，是吧？得跟具体的情况来定，是吧？ 对，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是说开胸手术就是洪水猛兽啊，那么我们能做微创，尽量去做微创。我刚才也说了，我们90%-95%以上都可以做微创。 刚才您也提到了说，我们这个微创手术能够提到，像原来最早期的时候，比如说整个一半肺全部切除哈，然后现在的这种微创手术能够一个肺叶的切除。您给我们简单科普一下，我们的人大概有几个肺叶？好像左右还不对称，是吧？ 对对，人一共有5个肺叶，右边有3个，左边有2个。右边那个3个肺叶呢，中间那个肺叶是最小的。那么其他的左边右边的上肺和下肺跟左边的上下肺是比较大的一个肺叶。 它这个长得不对称是吧？这个左右 不 一样。 对，为什么？因为人的心脏在左边，所以说这个左边的胸腔有一部分位置被心脏给这个 占 据 了。这可能也是人类进化的这种一个过程。 对对，这是自然进化的 自然进化的 结果。 那说到这个，因为原来是说我们比如说切一半的肺哈，现在如果我们肿瘤发现的好，能够切一个肺叶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右上肺叶被切除了，它这样的话对我们的这个肺的影响，肺功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简单计算吧，人有五个肺叶啊，你要切掉一个肺叶，那么你的肺功能大概损失是20%左右。 嗯 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数值。 这么一个数值是吧？ 对 对, 对。 因为人可能就是因为不同的年龄要求，或者说你这个生活需求不一样，你们不可能每个人都是一个运动员，非得跑马拉松去是吧？那样的一个肺功能的要求。 对对。那么所以说，我们术前要给患者做这个肺功能检查，认为你这个肺功能可以承受，我们才考虑给你做手术。这就是又涉及到一个手术适应症的问题。 嗯 啊，刚才您还说到了一个手术切除范围的问题。 嗯， 那么其实现在随着我们的理念的一些进步，那么我们手术切除范围现在呢也是越来越精准了啊。比如说咱们也提到了什么一些很早期的一些肺癌， 嗯， 那么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不给患者切肺叶， 嗯， 我们叫它这个切一部分肺就够了，我们叫肺段切除或者这个楔形切除， 嗯 啊，那么切的肺叶更少，那么对患者的这个影响就更少，就简单讲，对你的生活质量影响会更小。 嗯， 那么当然得还是我们认为你这个病变比较早啊，那么切除部分肺叶，那么不影响你这个手术效果的一个前提下， 嗯，就是一小段肺段的切除比肺叶还要小很多，是吧？ 范围就是相当于这个是肺叶的一部分， 肺叶的一部分，这可能就是需要看具体的情况，你的发现的情况、长的位置等等，是吧？ 对啊，原则是我们比较早的，我们才建议去做这个。压肺也切除， 嗯， 当然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你别长在这个肺的中间， 嗯， 你要长在肺的中间，你也不适合做这个我们叫它肺段切除或者是这个楔形切除。 嗯，说到这个肺的切除，有人就形象的说，比如说我们的一个苹果上面有了一个掌哈，就北京话说这上面要把周围要多挖去一部分哈。这个肺叶的切除，其实有人说，你看我的肿瘤没多大，为什么要把我这一个肺叶1/5的这样的全部被切除了？是不是也是因为有这种预防的这种理念在里面？ 对，因为我们肿瘤其实它是不会，为什么我们叫它恶性肿瘤？它不会老老实实在这个原地待着的。 嗯， 那么它长到一定程度，它就会顺到这个血管甚至淋巴管会发生一个远处转移。 嗯， 那么如果你的切除范围要大一点，那么你就能更有可能会达到一个根治性切除的一个目的。 嗯， 那么当然刚才我也说了，那么对于一些早期的，它会老老实实待在原地，它不太容易出现一些淋巴管啊包括一些血管的一些转移，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切除范围小一点，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肺段切除或者一个楔形切除甚至都可以。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有人想说，这个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跟自己的主治大夫可能得仔细沟通。 对， 大夫的理念也是要尽量的把破坏程度做到最小，是吧？ 对对对。 嗯，那说到这个肺癌，如果有机会做手术，像早期肺癌，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根治术啊，就算彻底治愈了，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们叫它根治性切除。 嗯， 但是呢应该说我们2017年出的我们肺癌的这个 TNM， 我们叫 TNM 分期已经是第八版了。 嗯， 那么根据第八版分期的结果，那么其实即使你病变是在早期，你也不是绝对安全的。 嗯， 那么你即使你这个病变在一期，5年的生存率，那么也有大概10%-20%的病人可能是活不过5年的。 嗯， 所以说这个肺癌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路去走，那么还有我们的一些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 嗯， 去进一步解决。 嗯 啊，外科手术其实不能说是万能的啊。 嗯， 我们所以说我们即使你是早期肺癌，那么你做完手术之后呢，也要我们叫定期的一些随访。 嗯 啊，那么我们要监控它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复发的一个风一些倾向。 嗯， 当然理论上来说，那么病变越早期，那么你的5年的生存率理论上就会越高。 嗯，而且现在所有的这个肺癌切除之后都要送病理哈，就查查您刚才提到那个分期的问题。 对， 是吧？ 是的。嗯， 然后它对于以后这个治疗方案的选择还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在里边，是吧？ 这是很重要的。 嗯， 那么我们这个分期呢，其实我们分两大块，第一个是我们叫它临床分期。 嗯， 第二呢我们就叫它病理分期。临床分期呢是我们通过一些影像学，那比如说我们术前做个 PET CT 啊， 嗯， 那么我们看看啊没有转移，那么我们认为你这可能是偏早的。但是呢这个叫临床分期。我们还有一个叫是病理分期，就是我们把它切下来送到病理科，包括我们局部的淋巴结啊也要一块送到病理科去做这个病理分析。那么这个叫病理分期，理论来说这是个 最准的，我们应该说是一个病理诊断的一个 金 标 准。 对对。 然后这个，因为尽管有些人是早期，但是他因为就像您说的，病理分期也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有没有这个远期的转移问题、扩散问题，都通过这个病理能够看得出来，是吧？ 对，比如说这个病理具体是什么情况， 嗯、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那么有鳞癌、腺癌、小细胞癌啊， 嗯、 那么还会有这个病理，还会有一些细节，比如说它这个分化程度啊、 嗯、 高低啊，那么包括这个淋巴结有没有转移啊，包括一些细节，比如说啊、医学上我们叫它有没有这个脉管癌栓呀、啊，包括这个胸膜侵犯呀、啊 嗯， 那么这个都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那么在一些少数情况下，即使你肿瘤分期偏早，但是你有一些危险因素，比如说我提到的这个脉管癌栓， 嗯， 那么提示，那么你可能。复发的风险因素那么是有的，那么比别人可能要高， 嗯 啊、这种情况下啊、也啊、有一些情况也得需要一些积极的措施那么去处理。 嗯，就是有时候会为什么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还要进行这个所谓的化疗的治疗，就是跟这个有很大关系。 对对、 嗯、 是的，是这样、 嗯、就是因为原来我们知道这个化疗放疗的一些朋友都是说没有手术指征的人可能会更多一些，那为什么有些人做完手术之后也需要这样放化疗，就是您刚才提到了有些危险因素在里边，是吧？ 对 啊、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一个分期的问题。 嗯， 理论来说这个如果这个病变啊、我们肺癌分一二三四期， 嗯， 那么三B期以后我们认为是没有手术指征的，三 A 期之前大部分人还是有手术指征的、 嗯、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做手术，但是呢目前的证据那么表明，那么一期一 A 期那么理论来说是不需要做这个辅助治疗的、 嗯、 但一 B 期有一些风险因素呢，那么可能就得需要啊加上一些辅助治疗。 嗯， 那么如果要是在三B期以后，那么我们基本上外科手术指征就 没有了 、 嗯、 基本上就是内科治疗为主、 嗯、是这个可能就得找具体的专家，然后具体来协商到底的来怎么进行治疗哈。 对对 啊、因为很多人会说，哎呀您看刘主任，我这做了手术已经受了罪了，怎么还要再进行一下化疗，因为听说化疗对人体的这个副反应压力还是非常的大的哈，我们能不能耐受等等，这可能得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是吧？ 对对对、 嗯、另外说到这个肺癌的切除，包括您刚才提到了一个肺叶，我们说这个微创手术啊，胸腔镜手术，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只是手术方式微创了，但真正的那个切除肺叶也好或者是怎么样，跟原来传统的手术里边的操作其实差不多，多是一样的。 Okay, 可以这么理解、 啊 啊、你是表面微创，但是里边那个切除范围那不能打折扣，该怎么做还是需要怎么做 还是怎么做的哈。 对对， 所以有些人说你看别说是个微创手术，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种说法到有道理吗？ 相对来说比以前的开胸我觉得还是影响还是小很多了、这个患者我觉得恢复啊包括创伤还是要小很多的。 嗯，就是其实是打开的这个方式其实对人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是吧？ 影响很大。其实胸部手术其实最它术后的疼痛，那么、开胸手术它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第一个是肋骨的损伤， 嗯， 第二就是肋间神经的损伤，因为它牵拉的很厉害。 嗯， 那么我们用微创之后呢，第一个是我们不牵肋骨，所以说对肋骨的损伤很小， 嗯， 第二呢对肋间神经的损伤呢也是比较小的，所以说术后患者呢这个疼痛很轻，它恢复就会很快。 嗯， 嗯，其实它肺叶如果少了五分之一，对于人体的慢慢的这其他的五分之四的代偿也好，或者你没有那么高的这种剧烈的运动要求也好，是不是可以满足日常的这种生活需求？ 这应该是理论上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你切了肺叶剩下的部分肺那么是能代偿一部分你这个切除的肺的功能。 嗯，所以也不用特别的紧张哈，就是一旦说有手术指征，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件好事儿，是吧？可以理解成是件好事儿，是吧？ 对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也是跟刘洪生大夫一块来聊聊有关这个肺癌的手术的问题哈。这个目前像您刚才提到了这种百分之可能八九十九十以上都是这种微创手术，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方便了广大这种患者啊，他的康复的时间可能会更短一些哈，需要的过程更短一些啊。 对， 那术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情吗？ 术后呢其实我觉得我的理念吧、 嗯、 按我的理念，其实我不是特别强调让病人啊非得要忌口啊、 嗯、 不吃这个 油腻的辣的， 不吃油腻的那么我的理念呢，其实我觉得你平衡就好，其实我觉得这也符合中医的一个理念。 嗯， 那么人 不能缺啊，蛋白质、脂肪啊、这个包括这个糖都不能缺。 嗯， 那么你哪个都不能过，对吧？你偏食肯定不好。 嗯 啊，那么比如说这个啊，我整天啊，我担心啊，那么我肉都不吃。 嗯 啊，肉发呀什么的，但是至少从西医理念来说，那么肉里边我们认为它含的就是一些这个 蛋白质哈， 蛋白质啊、脂肪一些营养成分。 嗯、 我认为应该说哪个都。不能缺，人进化来啊，三羧酸循环嘛，这个三个其实是互相补充的。 是， 那么你缺哪个？比如说你缺蛋白，那么也许你这个糖或者脂肪就会转化成蛋白质。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均衡这三样呢。 嗯、 那么我觉得都不必忌口。 嗯 啊，那包括这个我吃点辣的，我觉得你适当吃一点，我觉得完全可以的。 个人喜好问题、 啊。对对，只要别不要过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肺的这种微创手术之后，好像大夫一直说在强调你要咳嗽啊，就是多咳嗽多走路，这也算是术后当中的这种，为什么要强调这两点呢？ 主要的是啊，你多活动，那么对你心肺功能的提高恢复是啊很有帮助的、 嗯、 啊，比如说你走路你会深呼吸， 嗯， 那么有利于你这个呼吸功能的锻炼，有利于你呼吸功能一个恢复啊。 是因为这个做手术的时候，是要停掉一边的这个肺嘛？这是不让他呼吸，有人是这么说的。 嗯，对你做手术的时候， 啊、 我们最常用的方式呢，就是、 嗯、 啊，把你手术这侧的肺这个呼吸停掉， 嗯， 那么对侧的肺正常呼吸， 嗯， 所以这个就是麻醉科涉及到麻醉科需要插一个，我们叫它双腔管， 嗯， 把你这个两个肺隔开， 哦、 啊，互不影响， 嗯、 内侧肺通气，这侧肺呢做手术， 嗯，所以有人说那个瘪了那半的时候，就得靠慢慢的锻炼，让它再重新充起来。 那倒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做完手术之后，这个肺就已经是腹张了， 已经腹张了哈， 对对、哦，所以说这个有痰咳出来，那么练练深呼吸，我觉得就够了，也没必要故意去咳嗽， 嗯、 因为你故意去咳嗽，因为你有创面、 嗯、 啊，包括我们现在做手术都是用这个，我们叫它这个切割缝合器去、 嗯、 去一枪一枪去打掉的， 嗯， 它会有一个创面，那么如果你要是使劲咳嗽啊。有可能会造成你这个创面会出现一些小的漏气，那会出现气胸、 哦、 其实这样反而倒不好了。 嗯， 所以说术后呢，没必要故意去使劲咳嗽， 嗯， 啊，练练深呼吸，我觉得就够了， 就够了哈。所以现在这个可能这，所以需要您这样的健康科普啊，多给我们讲讲， 嗯、 因为背后有很多的误区，人认为我那个做手术的时候瘪了，不行，我要把它复张，然后重新好好让它活动活动。 不是、这个瘪只是一两个小时的事， 一两个小时哈、 啊。 所以现在的就像您刚才提到了，像我们很多老百姓强调说，像订书机一样的这种订在一块了，是吧？ 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 啊、只不过是这个更复杂，因为我用钛订的 啊， 还用三排订。 是，所以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气胸的情况，是吧？但是 一般不会，一般不会。 哎，所以咱们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学跟这个大夫啊一块儿来学一个正常的这个康复习惯。如果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比如说半年之后，或者是定期一定要再去照个 CT， 是需要这样的再去查查吗？ 一般呢，我们是这样，我们术后呢，我们一个月我们会建议患者回来来复诊一次， 嗯， 主要是看看你恢复的情况，包括这个抽个血啊，那么看看你这个肝肾功能的情况呢， 嗯、 包括血常规啊，有没有感染的这些征象啊， 嗯， 那么术后一个月如果不需要后续治疗的话、 嗯， 我们一般呢就不建议你做 CT 了，你可以做个胸片就够了， 嗯， 因为我们只要看看大概就可以了，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个气胸， 嗯， 有没有胸腔积液。就够了。 嗯， 那么如果你需要一些后续治疗，甚至需要化疗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可能会给你开个 CT， 然后看看一些这个肺里边的一些具体的一个细节。 嗯，所以这个如果有后续治疗，可能还会比如说由胸外科转到这个呼吸内科哈。来进行治疗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 这个现在医学的分科越来越细了哈，这个可能需要不同的大夫来进行这个接力。 对对对，是。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教授刘洪生大夫给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肺癌的这个手术，尤其是像胸腔镜啊，我们所谓的这种微创手术，随着医学的进步，可能以后可能还会有更新的这种进展哈。我们也是希望人类能够早一点点的战胜所谓的癌症哈。当然了，现在这可能是全世界科学家医务工作者共同来研究的这样的一种方向，也是非常感谢刘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哈，给我们做一些科普。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多给我们做一些这方面的科普宣传。 好，谢谢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